第125集，我不会让他找到我的。温小辉稀里糊涂跟着经理上车了，直到回了家，拿着证件签完预付合同交了钱，温小辉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花了一大笔钱，买了一辆他觊觎已久的跑车。这算是他这辈子最冲动的一次消费了，可他一点也不后悔。分手费就该有分手费的样子，不拿着奢侈一把，简直对不起洛伊的慷慨。他打开音乐，开始贴对联、窗花，把新买的餐具摆在桌子上，准备年夜饭。想着自己年后就可以开着小跑车出去风骚了，他大叫了一声，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不知所云的 hiphop。 天色渐暗，窗外时不时传来烟花的声音。温小辉给自己做了好几道菜，上桌摆好后，他掏出手机一一拍了下来，拍到最后想起来自己无处可发，心里涌上难言的失落。他把电视声开到最大，听着闹腾的春晚，面对一桌子菜和单副碗筷，抓着筷子的手开始有点使不上力气。他勉强抬起手夹了一块排骨，却掉在桌子上。他懊恼地啧了一声，想把那块排骨夹起来，可是手指却开始不听使唤，软得像面条一样无法着力。眼看着排骨上的汤汁把新买的桌布弄脏，温小辉气急败坏地将筷子拍在了桌上，用手抓起排骨塞进了嘴里。香嫩的排骨入口的瞬间，滚烫的眼泪也跟着夺眶而出。他吐出了排骨，抓起桌上的酒对着瓶口猛灌了一大口，辛辣的酒液入喉，呛得他面红耳赤，一股热浪直冲脑门，眼泪如泄洪一般不受控制的狂流。他放下酒瓶子，抓起了手机，他想找人说句话，说什么都行，谁都可以。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微博，却猛然想起他早已经不登录自己的账号，而是另开了一个小号。这个小号只关注了自己和罗瑞。当他打开小号的时候，他呆住了。他的账号自他离开京城的那天起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更新，但却发了20几条完全一样的微博，内容只有3个字： 我想你。 没有固定的时间，没有可循的频率，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必定会发布这么3个字。评论里纷纷猜测他受了情商打击，行为失常了。其实他们猜的也没错。温小辉泪眼模糊地看着那几十条一模一样的微博，心脏痛到无法呼吸。 洛伊，你做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？你知道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。 准备了一下午的年夜饭，温小辉最终一口也没吃下去。他关掉了电视，吞下了一片安眠药，将自己深深地埋进被子里，用睡眠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春节。春节假期后，少群搬来了彭城，开始带着温小辉四处应酬。温小辉强迫自己打起精神，每天嘻嘻哈哈吹牛拍马的，把少群生意上的达官显贵哄得很开心。少群对他也很满意。有一天，温小辉喝多了，被少群架着从夜总会走了出来。温小辉稀里糊涂地挂在少群身上，指着天上的星星发神经地大喊： 万能的少公子，赐我一颗星星吧。 再叫唤我就把你扔路边去。 你不会的。 司机看到他们，连忙下了车来帮少群。温小辉被俩人弄上了车。 给你放3天假。 谢 谢谢邵大公子。 温小辉打了个酒嗝，凑到邵群旁边，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着他。 我说，邵群啊。 嗯。 邵群，你邵群想找男人，去包押多好，我才不跟你拉皮条呢。 坐好。 你初恋是什么样的呀？漂亮吗？比我漂亮啊？ 忘了。 初恋怎么能忘？初恋是最不能忘的。 温小辉眼前发花，有些看不清邵群的脸。他努力凑了上去，越凑越近。邵群转过身来，捏着他的下巴：“ 你他妈找操是不是？” 啊？ 算了，真操了。洛毅那个疯子给缠上我了。 洛毅两个字，就像冬日里的一桶冰水，劈头盖脸地照着温小辉的头顶淋了下来。这比什么醒酒药都管用一万倍。温小辉几乎是立刻就清醒了一半，他大睁着眼睛：“ 什么？ 我说你不要发骚，洛毅正到处找你呢。”“ 谁发骚了？” 温小辉抹了一把脸，心脏狂跳起来。 洛毅会找到我吗？ 早晚的。不过他最近应该没空管你，长行的案子要开庭了，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 我不会让他找到我的。 知道什么叫不可抗力吗？如果洛毅的力是100，那么你只有10，洛毅就是你的不可抗力。有时候做人要看开点，反抗不了的时候，不如想办法让自己少遭点罪。 温小辉仔细品着邵群的话，越听越觉得是混账逻辑，但他不敢反驳，因为他酒劲被吓醒了。他哆嗦着缩回车座里，心脏七上八下，充满了不安。 邵公子，你喜欢过什么人吗？ 没有。 温小辉不再言语，他刚才居然蠢到想和邵群谈谈心。也许是太寂寞了，太孤独了，他已经大胆到试图和邵群闲聊了，简直是疯了。邵群这种人会懂什么呢？温小辉捂住了眼睛，他希望能再来一瓶，让自己醉到不省人事，这样他就什么都不用想了。年后，温小辉一边跟着邵群应酬，一边筹备起了自己的造型工作室。突然之间变得忙碌的生活，虽然很累，但却让他觉得很充实。他脑子里每天充斥着选址、装修、器材、设备、招聘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几乎没空去想别的。到这时候他才幡然醒悟，原来想让自己不去想洛毅，不该靠酒精和游戏，只要忙起来就好了。某一天，在他盯装修的时候，无意间刷出一条弹窗新闻，是长行的案子开庭的消息。温小辉抓着手机的手一抖，犹豫半天还是点了进去。那条新闻以很官方的措辞对长虹集团股票、圈钱、行贿等一系列事情进行了概括，这些都是网上流传已久的。倒是长行的照片吸引了温小辉的注意，那是一张侧面的照片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表情沉稳严肃，没有一丝狼狈。这个角度看上去跟洛毅好像，那笔直如刀锋的鼻梁，紧抿的唇线和绷直的下巴， 尽管洛毅的五官更像洛雅雅，可神态气势活脱脱就是长行的翻版。温小慧想起洛毅的话，他说他和长行是一种人，他们这种人只能留一个。他叹了口气，关闭了网页。长行的案子应该分散了洛毅很多精力，所以他这小半年过得很平顺。最开始提心吊胆，怕被洛毅找到，到现在已经麻木了。他已经习惯了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习惯了全新的生活，也交到了新的朋友。今年稳定下来之后，他还可以去美国看冯月华。总之，生活在一点点步回正轨。虽然心脏的某一部分已经彻底死了，但也并不妨碍他努力去寻找活着的乐趣。他希望一切真的到此为止了，他真的能展开全新的生活了。如下，他的工作室开始正式营业了，而少群的项目启动之后，招的人多了，也就不怎么需要他了。他刚好能把全部精力花在工作室上。他招聘来的人，有几个还真的认出他来了，不过被他严令保密。到底他也就是个小网红，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这方面他也不怎么担心。温小慧又真有本事，又对经营这一套完全熟悉，所以工作室做得非常好。刚开到第二个月，就有当地的时尚杂志要采访，被他婉拒了。这期间他的鼻子又出了点状况，去医院修复了一次，比之前倒是秀气了一点，他还挺高兴的。到了八九月份，彭城最炎热的季节，满大街的女性都穿起了吊带短裤，温小黑也开始秀身材了。她不仅体重恢复到了满意的水平，还因为长期健身，体态和肌肉都变得更好看了，人也精神了起来。她每天领着一帮员工给他们讲课，带他们练习，听着他们一口一个老师的叫着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在巨星的时光。那是他最好的一段时光，家庭、事业、爱情，什么都有的时光。这一天，温小辉正趴在办公室吹空调，他的助理敲门进来了。 老师，邵公子来了。